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101集，喜当爹。桃花源其实在开封府经营已久，因为价格昂贵，再加上地处隐蔽，所以没什么名气。另外，桃花源里都是女子，给人不太正经的感觉，所以有身份的达官贵人都比较避忌。可这里因为美人多，所以经常有些不务正业的公子哥来吃茶。醉翁之意不在酒嘛，楼里的姑娘们也不简单，一个个很懂得应酬。总之，骗的那些公子哥们个个晕乎乎，付了钱吃了点心又占不到半分便宜。桃花源老板娘醉心姑娘更是神秘，常年纱巾遮面，善琴技，背景不详。这几个月桃花源最常来的一位客人，就是大名鼎鼎的安乐侯庞玉，也就是庞太师家的独子，人称小螃蟹的这位。庞玉虽然不学无术，但好歹是养尊处优长大的公子哥，跟一般市井流氓肯定是不同的。他喜欢去些雅致点的地方，这桃花源是他一次偶然进来的，听了最新抚琴一曲后便很合心意，因此最近总来。庞玉别看是个小饭桶，但挺有些情趣，可能平日才子佳人的戏文听多了，多愁善感，有时候最新会坐下陪他喝杯酒聊几句。这最新姑娘知情识趣，庞玉将她视若红颜知己，对她非常照顾。如今见一个白头发的家伙口出不逊，对醉心无礼，以为是捣乱的，自然跑来帮着出头。原本没事儿，但天尊偏偏说了庞玉命不久矣，小螃蟹毕竟是小螃蟹，横是肯定的，这还不火了吗？庞玉一拍桌子就不干了。 你小子说什么？ 天尊眨了眨眼，抬头看庞玉。 乖乖，这长得可真不赖啊，跟之前晚宴上那个帅得一塌糊涂的白玉堂有一拼。不过怎么年纪轻轻一头白发，早衰？ 殷侯叹了口气，看天尊。 哎，你也真是好心情，跟个小孩子吵什么？ 想吧，殷侯站起来，天尊也跟着站了起来，拉着小四子的小手准备去第二站。 站住！ 庞玉不依不饶。他一个大少爷自然不是独自来喝茶的，身边带几个武夫，那几个打手挡住了下楼的去路，一个两个还挺横的。桃花源里的丫鬟们纷纷避让。 小侯爷，切莫在我楼里伤人呐。 醉心姑娘不用担心啊，只要那白毛乖乖跟爷赔个不是，小爷就放了他们。我也是个讲道理的人。 殷侯抱着胳膊看天尊， 人家要你赔礼道歉呢。 白猫在哪里啊？ 小四子仰着脸一直看着庞玉，各种眼熟。庞玉缓了缓自己那口顶在胸口的气，抱着胳膊看天尊。 你说本侯命不久矣，什么意思啊？ 字面上的意思啊。 庞玉嘴角抽搐起来。殷侯摇头无语。天尊能活100多岁真不容易，没有一天不惹是生非的。想到这里，殷侯还有些同情白玉堂。别看白小子每天黑口黑面生人勿近的，其实脾气还算不错了，估计是被天尊磨出来的。庞玉气得面都青了，火冒三丈。 你究竟什么意思？ 这人真吵， 你报上名来，今日一定要教训你。说你是哪来的人？ 天尊想了想他是哪儿的，想罢伸手一指殷侯。 我是他带来的。 殷侯嘴角抽了抽。庞玉回头看殷侯，又看了看天尊，不太明白他带来的四个字什么意思。 你是故意来找茬的是不是？你究竟是什么来头？有家门就报。 天尊依然伸手一指阴侯， 我是他带来的。 这人长得很帅，头发很白，不过怎么感觉有点小孩子气啊？莫不是个傻子？ 庞玉回头看阴侯，那意思是问你负责吗？阴侯想了想，对庞玉指了指脑袋，随后一摊手，那意思像是这人脑袋有问题，没辙。 哦， 庞玉了然，他就说嘛，开封除了开封府里那几位鬼见愁之外，谁敢主动招惹他庞玉啊？原来真是个傻子。庞玉倒是也不想计较了，跟个傻子有什么好吵的？ 算了，大爷不跟傻子计较。 说完，对守住楼梯口两个手下摆了摆手，让他们让开，两个打手往旁边一闪。阴侯含笑往外走，小四子抓着天尊的手，想着赶紧把尊尊拖走，不然一会儿打起来。天尊往前走了两步，醉心却是上前阻止。 这位公子，可否告知刚才一曲哪里有问题？ 哎，醉心姑娘，算了吧，你没听到黑衣服的人说吗？这是个傻子。 天尊愣了愣，回头瞧了一眼，整个楼里穿黑衣服的只有到了楼梯口的阴侯。 傻子？ 天尊自言自语了一句，眯起眼睛。阴侯嘴角又抽了抽。 庞玉这个大嘴巴。 公子，莫非公子以前听过这曲子？ 像是听过，不过你弹的走调了。 你真的听过？ 好像。 可是您年纪看起来不大，什么时候听过的？ 不记得了，30年前吧。 你不止40岁吗？ 天尊回头看阴侯，似乎在运气，准备算刚才他说自己是傻子的账。阴侯知道情况不太妙，赶紧指天尊身边的小四子。 你可拽着公孙家的宝贝儿啊，咱俩打起来这孩子就没人带了。 那、啊、有50岁没有的。 说我姐姐咋的了？ 哎，醉心姑娘，她虽然白头，不过看着应该也就30几岁吧。 庞玉话没说完，天尊白了他一眼。 小鬼。 您有没有50岁？我知道那里身后可以容颜永驻的，你 不止。 不止？你不止50岁？ 大惊小怪。 天尊话出口，就听那醉心突然倒抽了一口凉气，只见醉心咕咚一声跪在天尊眼前，抱着天尊的腿就大喊了一声 爹。 楼内瞬间沉默，小四子张大了嘴，瞧着前边哭得梨花带雨的醉心姑娘。庞玉脸都抽筋了，伸手托着下巴，而楼梯口的阴侯也张大了嘴。这姑娘上看下看，左看右看，最多30岁，换句话说，天尊80、90岁的时候生的。 你个老流氓啊。 天尊刚才也呆了，这会儿醒神了就是一惊，看了看左右，最后低头看醉心。那姑娘还哭呢，边哭边说， 爹，你当年弃我们母女而去，娘早早就死了，说这曲子是她专门为爹爹所做的，弹错了也只有爹爹能听出来走调和难听了。爹爹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 醉心还没哭完，眼前突然一花，再看只见天尊没影了，就小四子站在旁边，还伸着手抓着虚空，保持着目瞪口呆的神情。众人面面相觑，醉心抹了抹眼泪。 爹。 庞玉灵机一动，伸手一指楼梯口的阴侯， 是他带来的。 话音刚落，黑影一闪，阴侯也没影了。楼内又沉默了片刻，众人刷了一下集体盯住小四子，小四子张大嘴后退两步。 啊，不妙。 命！ 庞玉一把将小四子抱起来。 哎呀，这回跑不了了吧？说啊，他俩是什么人？你住哪儿？爹娘是谁？那个白人住哪里？他是你什么人？说，不然卖掉你！ 小四子一听要卖掉他，惊得哇一嗓子，他一害怕就嚷嚷：“ 爹呀！” 庞玉一听眼睛一亮，他刚才最后问的是他是你什么人，小四子这一哭一叫爹，这么说那白衣人是他爹？庞玉将小四子递给还抹眼泪的醉心：“ 来，抱着你弟弟。” 醉心仔细一看小四子，抱过去一把搂住，小四子被抱住蹭了一脸泪花，鼓着腮帮子：“ 这叫什么事儿啊？” 屋顶上，天尊郁闷地蹲在那里，阴侯蹲在一旁：“ 死老鬼， 抽风了你，这你也信？ 不是你生的？ 废话， 那你跑什么呀？ 不跑难道认他当女儿啊？ 那你去把小四子救出来啊，不然回去怎么交代啊？” 阴侯指了指楼里还被搂着蹭来蹭去的小四子。天尊皱眉，伸手给阴侯看，阴侯就看到他手腕子和胳膊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，汗毛都竖起来了。 咋的了？ 那姑娘一声爹太可怕了，我才不去，你去救。 两人正拉拉扯扯，就听不远处有个好听的女声传过来：“ 哎呦，这都100多岁的人了，光天化日的干嘛呢？你俩都这么多年了，还不清不楚呢？” 天尊和阴侯一抬头，就见对面的屋顶上蹲着一个一身红衣的姑娘。这姑娘漂亮至极，脸蛋亮，身材好，皮肤雪白，一头乌黑长发，拖着脸正巧两人呢，身后背着把大铁伞。“ 你来正好，天尊私生女把她私生子抓起来了，你去帮忙救一下。” 红衣女人听到后愣了半晌，一捧脸：“ 我的个娘！” 天尊脸铁青，一脚把阴侯踹出屋顶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